第43章，零星记忆。赵文图的第一场考试日记更像秦科日记，秦鸠在里面占据的篇幅比他自己都多。也许是因为当时环境危险，而秦鸠在那支队伍里太出挑，就成了日记里最值得记录的角色。不过这个篇幅多，也只是相较而言。赵文图的日记写得并不细致，至少不足以让人凭空想象出画面。但在某几个瞬间，秦鸠居然生出了微妙的熟悉感，好像他再多看几篇，那些忘记的事情就能想起来了。秦鸠又往后看了一点，不过那几天里，赵文图提到他的次数就很少了，因为其他人考完数学就进了休息处，秦鸠却没有去，他在监考官那里受罚。直到几夜之后，他的名字才再次出现。考间休息，第5天，晴。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也一样有错觉。窗帘一拉，看到外面有大厦高楼，总感觉自己放假，在家里睡到了自然醒。这休息处可太能骗人了，还不如把我们塞到更荒谬的荒郊野外呢，至少那样我不会搞混，弄得我一上午都打不起精神来。据说休息处不止一个，我们运气还行，碰到最像热闹城市的那个。就今天早上，老李还在我们住的地方旁边发现了一家棋牌室，真的棋牌室，有麻将有扑克那种，写出来我都觉得扯。一个考起试来要人命的世界，居然在休息的地方安排棋牌室这么接地气的东西。老李他们凑了个麻将局，也是心大，对面还有家网咖呢，我就很淡定，我不会打也没什么兴趣，就溜出来了。下午4、5点我下楼吃饭，他们居然还在打，而且午饭都没吃，有点醉生梦死的意思。想想挺可怕的，但又可以理解。吃完晚饭，心情挺烦的，我就到处乱逛一气，拿着手机拍视频。休息处能用手机，大概是唯一的安慰了。不过连不上正常世界的网，狗屎。不知道等我通过考试回到正常世界，这些视频会不会变成雪花屏，因为我拍到监考官了。就在商场旁边的街上，秦哥和那个监考官 A 一起，我镜头扫过去的时候吓了一跳。怎么说呢，反正冷不丁看到那样两个人吧，感觉随时会有刀嗖嗖飞过来。我的语文真的没救了，考这门该怎么办呀？虽然秦哥是笑着的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形容，看上去这两位是彻底杠上了。监考官 A 没待几秒就走了，还好没看见我在拍视频，不然反手甩我一个违规怎么办？秦哥说处罚结束了，监考官 A 按规定送他回休息处，据说是开车送的，据说很不情愿，过程中几次拐到了荒郊野外。虽然这狗屁地方荒郊野外真的很多，但我还是认为考官想灭口。晚上跟秦哥一起去了趟商场，我只买了一把折叠水果刀自保，他装满了一只小型行李箱。我怀疑我们待的不是一个世界，我是来考试的，他是来出差自由行的，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被这些事打个岔，心情没那么糟了。下场考试不知道还能不能跟秦哥一组，不管能不能，都希望我自己变得厉害一点，好歹也是练过的人，只是缺乏了点实操经验。 PS， 最近的日记真的越写越长，可能闲了几天，想的越来越多吧。另外我们凑一起讨论了很久，依然没弄清楚这系统是谁造的，目的是什么， 为什么把我们拉进来。老李说现在考虑那么多没什么用，不如先保证自己活着。但我还是想弄明白，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怎么叫活着呢？现在是晚上12点，离下一门考试又近了一天。祝我们都有好运气，好好活着，弄清一切。晚安。赵文图这篇日记占了好几页，秦鸠手指压在日记本的中缝上，他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在某一行，脑中突兀地闪过一幅模糊的画面。那应该是某个夜晚，他面前停着一辆车，黑色，车窗上流淌着路灯的光，隐约能看到车里人侧里的剪影。很奇怪，明明时间、地点，包括车的全貌都毫无印象，偏偏那块窗玻璃在画面中异常清晰。他一手扶着车顶，弯着腰敲了敲车窗，不记得自己抱着什么样的心情了，逗趣、找茬、挑衅。总之他等了一会儿，车窗并没有降下来，喇叭却响了一下。他也不记得喇叭响的意思了，也许是车里的人在反挑衅，请他拿开手别碍事，又或者是别的什么。他直起身，那辆车便头也不回地开走了。画面像飞鸟一样掠过，等他再去回想时，就只能捉住最后一点影子了。他抱着胳膊靠着路灯，看着倏然远去的车影。 隔壁的1号禁闭室里，油火搭在后脖梗上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，他从睡梦中惊醒，却在醒来的瞬间忘记自己梦见什么了。他揉了揉脖子，抬起头，半睁着眼看了一圈四周，一片漆黑，并非那种关了灯的黑，而是彻彻底底眼盲式的黑暗。油货的眼睛曾经受过伤，对这两者的区别非常敏感。当初在医院休养的时候，他在这种黑暗中生活了将近一年。一年对于眼盲又缺失记忆的人来说是真的漫长得很。他会长时间地陷入沉默，以免问出什么蠢不自知的问题，又或者长时间地处于烟懒困倦中闷头睡觉，以免做什么都得摸瞎试探。那太弱势了，他不喜欢，久而久之反倒成了习惯了。医生说他有点情绪缺失，喜怒哀乐的表现太浅了，连好奇和疑惑都很少，他却没当真。这也就是没碰到人而已，搞来8个监考官围成一圈，他的情绪绝对不会缺失，像001那样的一个就够了。而且现在他还有了一丝疑惑，上一场考试关禁闭的时候，屋内摆设原封不动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这次怎么睡一觉起来就瞎了？这辈子最怕的事情，这禁闭室究竟用了什么傻叉算法，认为他会怕瞎？如果真的怕瞎，为什么之前关禁闭毫无反应呢？油货在黑暗中坐了片刻，又一脸冷然地趴回桌上。禁闭室寂静无声，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动静。油货浅棕色的眼睛在黑暗中无声地眨了几下，用手肘抵住眼皮，不一会儿就重新睡着了。船舱里时钟又挪了一格，对监考官而言，3个小时的禁闭时间眨眼就过。时钟当的一响，078惊魂一样从沙发上弹起来， 走，该把那俩021。 话没说完，他就发现2层船舱里根本没有021的身影。 奇怪了，明明刚刚还在地毯上玩手机呢。 零七八纳闷儿的咕哝着，他料想干脆小姐可能去卫生间了，以对方的性格不太可能错过时间，于是没多管，先行下楼了。结果一下到底层船舱，零七八就看见了零二幺站在一号禁闭室门前，刚把门推开一条缝。 你在这儿啊？ 零七八说。 我说呢，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？你以前不是都等钟响吗？这次积极了。 零二一看了他一眼，啊，刚刚想倒水喝，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懒得再坐回去了，免得刚坐下又得站起来。零七八不疑有他，点点头说：“ 哦，这样，行吧，你叫这位，我去叫零零一，一会儿来喊你。” 零二一点了一下头，推门进了油货那间禁闭室。零七八看他背手关上了门，心说喊个人就几秒的功夫，关门开门不嫌累吗？不过想归想，这话他可不敢跟零二一说。大小姐长得是好看，脾气也不小。零七八推开了二号禁闭室的门，废墟的场景正在慢慢消退，因为没发生任何冲突，所以屋子里面干干净净，没有什么血肉残渣。而那位被关禁闭的秦鸠已经没在看书了，他正拿着一个黑色手机垂眼拨弄着。 你这是在干什么？ 零七八拧着眉走近，秦鸠不见外的招呼说： 来得正好，问件事。 零七八问： 什么事？ 秦鸠晃了晃手机说： 几年前的旧机子打不开了，你会修吗？ 零七八内心吐槽：让谁给你修手机呢？你再说一遍。秦鸠真的又说了一遍： 会吗？ 零七八崩溃道： 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你禁闭关的好好的，干嘛突然拨弄起手机了？ 秦鸠说： 朋友的遗物，留给我做个纪念，想看看里面有些什么。 秦鸠二话不说，冲门口比了个手势，请，跟滚一个意思。隔壁零二一站在禁闭室桌前，暗红色的手指一直在怼油货的肩，周遭的黑暗正慢慢淡去，屋内新打开的灯光投照下来。零二一站在光下低声说： 你自己说的，如果你被注销出局但系统还在，一定要把你拉回来叫醒啊。你倒是醒啊，大考官。 他戳一下说一个字，表情跟平日没什么区别，语气却生动许多。这长串戳完又过了片刻，油货终于抓了抓头发，弓着脊骨坐起来。油货眯着眼抬起头，冷白好看的脸被灯光照得晃眼。零二一正要张口，身后的门就被敲开了。 还没好，走了。 零七八探进了一颗头，零二一唇角抽动了一下，捞出大墨镜戴上。他忍住揪掉那颗头的冲动，抬着下巴冷静地说： 正要走，